body, then what do we have? What do we have? If you're hearing this, no, I'm listening. I'm still wandering down these lost avenues, but I know one day clear blue skies are gray. I'll walk in and you'll say I've been waiting, been waiting for you. I'm at King and Fifth, 8 to 10, I'll sit at this table for two. But I know one day, clear blue skies are gray. I'll walk in and you'll say, I've been waiting, been waiting for you.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屏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相信宿命，听起来还是挺残忍的，有点意味着你可能失去斗争和努力的意义，变成了一个等待的人，等待的那个结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但它总会来。总会这个词，让人生这一趟旅行变得沉重了许多。贾平凹说，一个人的一生太渺小了，不是说对大自然相对而言，我是说人生真的渺小。包括这世界上多伟大多厉害的人物，他的一生也就干了一两件事情，更多的人是一两件事情也没干成，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马上就老了。我50岁以后这种感受尤为强烈，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现在我老觉得自己大学才毕业，实际上一晃就是花甲之年了，觉得人生活的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时间太短了。可是我想问你，你相信宿命吗？反正之前的我不信，我想安排我自己的人生，我想没有被安排的活下去，洒脱点， 做一个识大局却又不被大局所控的人。也许我这辈子真的只能做一两件事情，但我希望这一两件事情是我自己的内心使然。后来的我信不信宿命，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由，你的 将就。 说到宿命，在我心里把宿命分了很多种，感情的宿命，亲情的宿命，我自己的宿命，以及自己宿命牵连着的像蝴蝶效应般的其他人的宿命。我猜你可能经历过很多不好的感情，我们在感情当中学会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合适的人最终都会到来，你要做的就是安静地等他来。至今我仍旧对这句话深信不疑，我猜这种深信不疑是源于我对宿命这个观念的认可吧。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的两个人多多少少都被安排着遇见，有些人被安排和你在人海擦肩而过，有些人被安排开夜车送你回家，有些人被安排给你生活带来伤口，有些人被安排治愈你的疼痛。每个人被宿命安排了，做了不同的事情。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好解释为什么爱的人会突然的冷漠，为什么你会在某段感情里觉得有点无助，为什么你开始用侦探的眼光去洞察对方的蛛丝马迹，为什么你会有点突然泄气的感觉。我们无法要求那些带给你伤痛的人再给你温暖，你需要的这些属性有点像金木水火土，有点像宇宙的威力，有点像磁铁之间的吸引，又有点像分子之间的交换。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会懂吗？就是万事万物有它存在的依据和法则，这也许就是宿命的一种吧。 你会不会过得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情都难一点。陶晶莹，离开我。今年的六月份，我收到一位听众的私信，他说：“朝夕，三年了，我以为我的抑郁症不会再犯了，可是他还是来了，真折磨人呐。”我回复了他很大一段话，转眼即将半年过去，但是我依旧没有收到他的回复。不知道现在的他怎么样了，开始了怎样的生活，变成了怎样的人，是否开朗？好像自此宿命的安排就是让我和他说这段话，然后消失不见。我知道在朝夕音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听众从来没有给朝夕音乐留过言，但是你们都默默地一期一期地听着。我时常很久不更新，忙自己的生活，却忘记了我说话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们需要听，而且这些声音能够触及你们，也感谢宿命的安排。借由我给这位听众的私信当中的最后一句，来安慰每一个在夜里失眠，或者在生活困窘的时候发来私信的你们。这句话是：你很好，你会越来越好。你们每个人的私信我都留着，宿命的意思是这些都是命里该有的语句，值得珍惜。 却不曾说过太早该走远，谁也不能记得谁， 少年时青涩的爱情，长大后理智的爱情，不管发生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其实爱情就是爱情，爱情都一样，它是一种崇高的东西，它成就生活，也能毁灭意志。这句话送给我的朋友，成就生活和毁灭意志可以自己选择的，看你选择哪一种。说到宿命当中一些零零碎碎的内容，其实我们谁都无法避免，多少的都会在我们的一言一行当中去表达相信或者畏惧。但后来我觉得宿命它有点像一种气质，这种气质将你包围起来，去影响你，让你变得和宿命要求的那个样子越来越像，但是你自己却浑然不知。你说，哎，是啊，我好像越来越像宿命安排的那样去生活了。可其实你从开始的那一天，你压根儿不知道宿命是什么东西。有听众问我说，朝夕，如果有一天我遇见前任，如果必须面对面，如果必须说话，那我要说些什么好呢？我回复说，如果这个情况放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自己也真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也许我会说谢谢，或者虽然很感谢你带给我的某一段的愉悦时光，但更多的，你只是替宿命完成了他安排给你的事情，我们却没能顺着自己的意思好好的爱一场。这种感觉你能明白吗？就是我们用尽了方式表达自己的在乎，表达自己的痛苦，换算着彼此的位置，此消彼长的斗争。那爱呢？爱又有什么意思呢？ 别犹豫，别熬夜，别相遇，别一个人去看喜剧，别继续，别比喻，别质疑，别让人看出你有多委屈，别下雨，别下去，别多余，别以为他还会为你淋雨，几句就离去，别离去，别让他听见你最后一句，别坦白，别让故事精彩，别不安，只是还有习惯，喜欢我长期的勇敢，别揭穿我唯一的遗憾，别隐去，别也许，